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十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OK， 那我们要来录我们第十季的第四集。那么，不免俗的，先来聊聊我们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呢？ 我先。 好啊。 我最近很想要抢话讲，因为我讲完之后我就要去擤鼻涕了。因为最近那个季节变化实在令人措手不及，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处于一种过敏又不过敏，过敏又不做过敏的状态。然后我每天现在鼻子都塞住了，就是每年到这个时间，我就是鼻子会塞住一下，然后我脑袋也塞住。可是偏偏这一段时间又是公司最忙的时候，所以我只能发挥我脑力的75%去上班了。 嗯， 这样就够了其实。就是对脑力75%就够用了其实。不用太高。 啊、还是可以应付大小事就是了。 对，就是就算脑力开发可能只有0.0%的75%就可以应付上班事了。就知道。 可是你本来的能力 是 非常超群 的。但是我不敢全部发展，因为我怕你知道，哎、欸，你这么搞，都给你，你看我现在只有75%，就全部都要做。万一像 Lucy 一样的时候，我怎么办？ 变成一台人体 USB。 对对，我毕生功力都在 USB 里面了。没有，反正就是一直这样过敏的上班，一直就是这样子。就是打起精神我觉得有点吃力、嗯、就是还蛮耗能的。然后、 欸、那这个状态是生病还是单纯的过敏、嗯、 单纯的过敏，就是我也没有咳嗽、 okay. 然后发烧或是精神不济，但纯粹就是进到办公室就开始鼻塞啊什么的，就是对办公室过敏。 了解。 但回到家不了，对啊，反正我觉得是气候不太稳定，就是热人，然后你又不能不在有空调的环境，那空调里面我觉得循环也没有很好，所以就是会导致一些过敏源吧，就有过敏源这样子。哈哈，就是这是我过敏，只是大家忍耐一下，就是这种鼻音，我没有故意在装萌或什么，但是就是这种鼻音很困扰我、嗯、 特别的成熟呢。 我也很想、嗯、哪有，我想要感冒那种低沉的嗓音，有磁性的那种、哦、而不是这种在鼻腔共鸣很严重那样。 嗯，其实我也有蛮严重的过敏、 啊、 但是我的状况比较，我不知道跟你一不一样，因为现在我们看一下时间是晚上嘛，10点多，快11点。 对， 那像这个时间呢，就是属于我过敏的状态最轻微的一个时间。但是每天早上一起床， 是进入到子时吗？ 大概是，就是每天一大清早的时候，我就会一直流鼻水，一直流鼻水，然后大概到 我知道 早上10点11点的时候啊，为什么呢？花粉嘛， 因为。你要不是花粉，是因为你起床开始动了，你周遭的灰尘尘螨开始活动了， 哦、 你懂吗？ 扰动， 对，嗯、开始骚动，要起床了。 嗯，那为什么到了下午晚上的时候就会渐入佳境？ 因为一天的那个又要开始极静了，就是带空气啊什么都降了下来。没有那么多灰尘在扰动，然后湿度什么也变重了，所以就是没有灰尘尘螨、 嗯。 我不知道啊，随便啊。有听我们的那个节目的那个， 如果听众朋友有相关专长领域的， 对 相关专长领域 理工科的学生应该吐血了。 对对，可以分享给我们跟有学过生理的啦、护理的啦、医疗的啦，都是可以纠正 我们 没有关系的啊。 对，然后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一个礼拜啊，这十天啊，我觉得就是还蛮开心的，就是很多人持续关注我们的，持续关注，有新关注的，也有持续关注的，都很感谢。 真的哎， 就希望在他们无聊之余，还可以为他们带来一点欢笑之类。特别是要感谢李冠荣先生， 为什么 直接指名道姓是吧？ 对不起、欸、可是搞不好不是他真正姓名啊。好、欸、我可以逼吗？ 应该不用啊， 公开的吧， 我想应该还好啦。 哦，公开的，因为他留言也是公开的、啊、 所以嘿，你要感谢什么？ 是哦，感谢他成为蓝粉啊。 哇哦。 对，可能会获发，就是身为蓝粉的阶段有不同的阶段，可能十年之后你还是蓝粉的话，就会拿到一张铁蓝粉证书。 哇哦， 这样可以吗？ 还铁嘞。 而且我跟你讲，因为你也姓李有关系，所以我刚刚逼李希杰发誓说 这不是他的假账号。要不然他就一辈子中不了乐透，但他也发誓了，所以我相信这个李冠荣先生是真的蓝粉。 超蓝粉绝对不是李希杰假扮的，特别去申请一个账号来。 对，他就想要骗我，就说哈哈，你以为你有蓝粉，其实不是，是我假账号这样之类的，让我就会羞愧致死这样。这样可以吗？ 蛮有趣的。重点是这个频道你都没有拍影片，为什么蓝粉会追到这个影片的 channel 里面？ 这代表是真的是蓝粉、啊。 对啊， 匪夷所思啊！ 哎，等等，没有，你忘记有一集我们想要试录直播，就是我是小小兵吗？在你们中间呢、啊？ 有的。 对啊，所以他有看那一集啊。 那集好久了，你知道吗？这不是真蓝粉，还真的不会看到。 超久的。对， 那集是第六季， 那集大概两年前吧。 Oh my god！ 对、 啊，两三年前， 所以他有七年 to go。 所以你要帮他从两三年前开始算吗？ 太强了！ 对，我会回溯到两三年前，认定他开始是男粉这样子。哎、欸，大家不要都去听以前的哦。这很 就我觉得我们以前的有一些节目、啊。还蛮不错的呢，值得推荐、 哦、对啊。嗯，是没错。 好的、嗯、好，嗯，那我就顺着蓝豆师的近况继续说下去好了。嗯，就是呢，我跟希杰呢最近有花一点点的时间呢，利用周末的时候去练习拍照跟摄影，然后我在学习跟希杰大师学习摄影的这条路上呢，哦，头两堂课因为难度状态都比较单纯，然后比较简单，然后时间也没有拉得很长，就产生一种错觉，觉得希杰大师他上的课，他去跟人家学着课再来指导我，好像有点无聊，然后这东西很太简单了，然后就产生了一种对师兄或者是对师父的一种抗拒，好，我就有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感觉。虽然在练习的过程中是还是很快乐的，有一些学到一些小技巧，但就是稍显觉得有一点简单。但是呢，我知道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我虽然有产生这样的心情，但理性的我，好，不是李冠荣的那个理性哦，是理智的我。理智的我呢也告诉我自己，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不要这样的思维。好，这让我想到了，在很多武侠小说里面啊，武侠的世界里面呢，就有那种练功的小和尚，或者是练功的小学徒，跑去拜师学艺，就这个老师呢就故作神秘，就叫这个学徒小和尚，或者是有心来拜师的这个徒弟呢，就去劈水，对，提水砍柴，蹲马步，登山， 做一些日常该做的事情，烧炒饭啦、烧菜啦、端锅子啦等等的，好，都是一些日常生活就会去做的一些练习，哇，时间也非常的长，半年一年，导致这个学徒最后开始心生不满，师父你是不是没有心要教我功夫啊？你是不是没有心要栽培我？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行，不是块料？哎，可是事实上啊，很多学问、很多知识啊、很多专长啊，都是在这些蹲马步的时候去建立起来的。好，这是我当下在学这个课程的一个心情。那随后呢，哦，就是上一次练习的时候呢的中午，我刚好要去参加一个婚礼喜宴，我就跟希姐说，我就应用我前两堂课所学习到的这些基本功，然后去帮我这个朋友拍一段进场，然后活动，还有散场，然后还有一些周边花絮的一个一分钟的影片，然后把它拍出来，然后再给师兄您呢、师父您呢过目，你再帮我打个评语。然后希姐呢就觉得啊，随便你啊，你要怎么搞随便你啊，看你一副不想学习的样子，你要去就去吧。然后呢，我就真的就去做了，我也很认真的，而且我坚持，因为我们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坚持要手持嘛，不能上脚架，单脚架也不行，要利用倚靠物或者是利用自己的双手，所以我在现场呢就找了现场的椅子啦，当成倚靠物啦，或者是用我自己的双手夹紧啊，或者是利用这个脚架的那个支撑板啊等等的很多方式去 hold 住我的摄像机、摄影机、相机。 然后呢？ 结论是什么？结论呢？是我整个大失败，在没有稳定器的情况之下。我使用了长焦段去拍摄，晃动还是十分的厉害，即使是广角段呢，也因为我人起身跟移动的时候没有蹲好马步，导致晃动过大，甚至还一度大概有 0.5 秒到1秒的时间切到新郎的头了。唉，整体来说无一可取。然后拿回来这些影片看完之后 就删掉了， 更加的 跪着去找你的大师， 更加的了解师兄找我去练习是要让我消除心中的那一份骄傲与自大。 没错， 我真的由衷的了解，凡事啊都是从这些细微的小地方去练习的。当然 见微知著， 当然不耐烦的心情一定是要有的，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一定要试着去抑制它，好，蹲好马步。好，这就是我的一个近况。那 也顺便提到跟希姐学习的一些心路历程、心情啦，啊，心情，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稍微点评一下你的心得哈，你就是他妈的瞧不起基本功嘛，是不是？ 消音消音， 就是看起来很简单的，9981呀。我跟你讲，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上同学都会背，就我打死不肯背。后来是老师发现我不会背99乘法表，跑去跟我阿姨告状。然后我阿姨在跟我妈妈讲，我才去背，不然不能打电动。背99乘法表是一个很无聊的事。 好险，我觉得这救了你。 对啊，我也觉得 这救了你。 对， 这相当的重要。 所以我想说， 等一下，99乘法表，小学几年级要背？ 三四年级吧。 可是你三四年级不背，你五六年级还是会啊？ 就是、 不是吗？ 后来到不得不用的时候被发现了嘛。才被发现，因为要不然我原本就只会背五一得五，五二得十，因为这个完全就是要么就是五，要么就是十，这样子很好背。所以后面那些其他什么九乘八什么的那种，就破功了，你知道吗？Understand？ 所以说真的不要小看。 其实我觉得99乘法表真的很关键，真的很关键。 那 我现在就是要就是想要再栽培你，先把你认为好像看起来很简单的九九乘法表先背起来，这样你才带你去算微积分。 嗯， 但是这过程中你必须要先花点时间去背好九九乘法表。所以我要问你的是，你接下来这个礼拜和上个礼拜六日为什么你就怠惰了，还有每个礼拜三的学术研讨会、哦、为什么你也怠惰了，你告诉我啊，你为什么怠惰了、 啊、哦，报告师兄、 等一下不是近况吗？ 报告师兄，这个我是真的没办法、啊、真的没办法，因为工作 真的 因为 工作和 关系 私事的忙碌而怠惰，还是你打从心底就是他妈不想背九九乘法表了？来，我要你摸着你的良心跟我讲。 来来来，我来说明一下，我来说明一下。头两次的练习呢，都必须要在凌晨啊，就是早上六点半的时候起床啊，搭着这个头几班的捷运呢，来到这个练习的场地。 好残忍哦！ 真的是一种啊，嗯，你有听过张良的故事吗？ 好残忍哦！ 张良啊，就是那个草鞋。 张良的故事就是 那个草鞋老人呐 啊。 咬着取子弹出来之类的。 哦，不是不是不是 子弹， 那是张良那时候应该还没有子弹吧？ 哦，割骨、哦、什么割骨消毒削骨 啊、哦？你说那个是关羽？ 割毒什么之类啊？对不起啊，他们是兄弟、啊。 总而言之，总之呢，就头两次的练习哦，非常的痛苦啊、哦。然后接下来呢，因为公司必须要加班啊、哦，公司必须有工作要做。哦、我没有怠惰哦、嗯、我还是很早就起床， 所以你忙完之后还是会继续， 不然就是家里面，这当然的当然的，在我11月20号我们的税休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会即刻的恢复跟这个希杰老师、希杰师兄一起学习的这条路、持续的迈进、诚如啊我们的节目名称英雄旅程一样，我现在在第四个阶段、也就是遇上师父。 我们是永不怠惰的。 对对，第三个阶段我已经克服了，就是拒绝不情愿的拒绝，或者是拒绝这个使命的责任的感的这个召唤。遇上师父已经诚心诚意的拜服在师兄的这个教导之下了、希望可以赶快的克服第一道门槛。 那 诶，刚好今天昨天啦、昨天这个金庸大师离开了嘛、 对对， 刚好也借这个故事啦 Oh my God, 算是缅怀他一下，也是陪伴我的童年、青少年很长一段时间、 对啊，我今天不想讲他是因为我不想消费、不是消费他，这样好过分，就是我觉得他一定在某在我们这个时代，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占了一个很重要 的 地位，所以我就是放在心里。 我还没骂完，骂完 顺便缅怀他的。 嗯， 哦，对不起。 对啊，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在上一集讲的那个 Travel Video Taiwan 台湾旅行影片互助交流团的 FB 社团里头发的影片，你都有看吗？ 嗯哼，我就跟你说，我最近比较忙。 你没 看， 你就不要按赞。哦，你被我发现你按赞，结果观看人数还是零，那就代表说你只是敷衍我而已嘛。 我来澄清一下，不 ，no no no no no， 我必须要跟你阐明、阐述一下，我在这一个态度，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要跟您说明一下，因为呢，本身这个啊，哦，这个 Travel Video 台湾旅行影片互助交流团，哦，它本身是一个不公开社团。他在10月29号下午11点22分，也就是晚上的11点22分呢，由不公开的社团变更为公开的社团。 欸，你是 这代表 知道我想要骂你，所以你已经早就打开了是不是？ 我们早就知道这件事，早就打开了。他一直在放我心中哦。我就知道你会念我这件事，我连时间都记得很清楚。欸，他在变为公开的那一刹那、 会怎样？ 我认为，我不希望任何人诋毁我的 性的时刻， 不希望任何人诋毁我的师兄，我不希望任何人 进到这个社团之后，发现这个社团只有师兄没有师弟啊。 OK OK， 这样能看吗？赶快，我赶快连按两个赞，你知道吗？我要制造一种这是一个很热络在讨论的社团的那样子的一种感觉跟氛围。我不希望有人任何人诋毁我的师兄，对我的师兄有任何错误的投射。 你这个人 这就是我的初衷， 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我自己在看网络上各个这种东西的社团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社团是最有营养的，只是大家还没有搜寻到正确的关键字进来。 我觉得这一集把它弄一个就是兄弟连结好了，就是把它放在下面，就推荐一下这个社团。 好啊， 好 啊，好 可怜的感觉。 这个社团是 Travel Video Taiwan。 我就在10月29号下午11点21分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嗯，这个社团到现在还是只有三个人。我想应该是因为我进入的门槛太让人讨厌了，所以我就把几个要求拿掉，然后并且把它改成公开。我想说先至少有一点人再把它设为不公开会比较好一点，而且我突然想到别人也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就把它改成公开的。但是这样公开的有个坏处，就是我的同事看得到，所以今天有一个同事竟然在里头按了一个赞，我心里就想说靠，我最讨厌的东西竟然发生了这样。但是没关系，我牺牲，我为了艺术我牺牲，没关系，被人家问就问。嗯， 那你为什么不让维刚接管这个社团呢？他 因为我在师弟身上，我还看不到他有认真的企图心。一副我看到他有认真的那个，啊，我好想变强 啊！维刚要管这个，我们也，我们那个就是录音的社团就已经英雄旅程，快速接头英雄旅程的社团就已经够累了，不要再。 对对对，不要给 他。 这个我还蛮认真在管的啦。最近因为人比较少，所以我本来是想要日更，但是我觉得人那么少，日更没意义，所以我后来现在想把它改成，可能我想到再更就好了，这样。 你想到再更， 对对对， 好的好的，我也是相当的赞同这种想到就更的概念。 人那么少才要日更吧？ 日更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别人太底下别人看不到。对， 我知道，我知道。 对 ，I'm sorry， 对不起，我没有我不应该指引你们的想到再更，因为我是连更都不想更。 大概是这样子的。嗯，那我的近况就是刚刚稍微质疑了一下维刚啊， okay, okay. 然后再分享一个小近况好了，好不好？嗯嗯。对，我最近啊，我在想说，我们下一季是不是就来分享 YouTuber？ 因为我最近完全迷上了一个 YouTuber， 我对他已经产生了一点萌生了一点爱意，你知道吗？那种爱慕之心。 哇， wow. 就是，但是他是 谁啊？ 对岸的一个 YouTuber 敖厂长啊！我跟你讲，我因为我之前常偶尔会有那种睡觉躺下来不好睡的状况，但是我现在每天晚上睡前看两集敖厂长的影片，敖就是那个骄傲的傲，去掉人部，好，然后厂长。那个大陆简体字的厂是，就是那个盖子而已，它没有里头的那个上。对对对，喝就是喝，就长得就像喝。敖厂长他是介绍电玩的一个 YouTuber， 他会挖掘一些古早的电玩，然后稍微酸一下，或者是告诉你一些这个电玩的秘辛。真的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有一种长了知识又舒压的感觉，跟那个啾啾鞋不太一样。啾啾鞋单纯就是长知识，但是没办法舒压。那敖厂长的是长了知识又舒压那种感觉，很那睡前看很容易让你 release， 就 relax， 就让你放松，然后你就好睡，这样子。好吧，我们下一集可以考虑一下。 相当的认同，相当的，我也非常喜欢。敖厂长， 他真的很认真呢。 或许找有时间， 他做做， 或许有时间 做事情好认真 来深聊。 我觉得他甚至比你很喜欢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YouTuber， 台湾的三个字，圣结石。我觉得他比圣结石还认真。 我其实不太懂你说我喜欢圣洁是一种称赞呢 称赞 还是一种羞辱突然之间我 应该是说我在认识敖厂长之前我觉得YouTuber 最认真的不过就是像圣洁是这么认真的吧看到敖厂长之后我就觉得天啊原来还可以再更认真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其实我觉得他们所谓的认真的那种模式跟方法 不一样 。 就像是 好啦这个 一个像是在写大学的课程的报告一个像是在写论文这样子的概念你知道吗我觉得啦。 所以那个很自然的那个产量 会也会差很多对 对, 對 值跟量会不一样。對對對但是质量都很重要。 好了， 哇，这太深了。我这深刻的东西，我们再整理整理，再来跟大家分 享。那我们近况先这样吧。 好，好，第一段先这样啦，啊，休息一下喽。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那蓝豆丝啊你今天要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 哦说到这个我今天要分享就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个概念就是人家都说一个人他需要一个舞台才能展现他的才华或是什么的但是我发现一首歌也需要舞台 Oh? 像是有时候你听一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耳机里面听出来是好听的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放在舞台上的话你完全不知道那个效果像是我之前很喜欢一个团体就是现在是天团了就是 SHE 他们有一首歌因为他们之前都会翻唱一些日本的曲啊或者国外的曲然后填词填中文词来唱然后唱和声这样子就是一首叫《美丽新世界》，大家 有 记起来那个旋律吗？来帮我哼唱一下。 你想哼就哼吧。 好哇， 这是《美丽新世界》不行，我要讲，我要后面还有背景音。然后这首歌呢，是我在CD 上听到嘛。然后我其实听到说，他这一首歌好像是在第十首还是第八首，就是很后面。我听到的时候都赶快。就直接让整张 CD 再到第一首去可能是热带雨林之类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就赶快跳过它就是我会觉得这首歌就是有点无趣我不知道为什么给我感觉就是很就是为了要和声写的一首歌吧做的一首歌之类的 那你说这首歌是第八首吗 就是很后面是吧 它 是 第 一 首 歌 而且它的专辑名称就叫做美丽 新世界就叫美 丽新世界 啊好吧、哦、那就是我自己把它排在后面但是问题是我知道那一张专辑可能是为了它写的可是呢我这首歌就是听不进去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有一天他们代言了一个叫达查尼的鞋子因为我没有一件我有他们家的鞋子那我可以讲他哦，我自己有买过，所以他就代言他们的鞋子。所以这个鞋子的厂商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集结了他们所代言的厂商嘛，就合力开了一个演唱会。那个演唱会好像不用门票，还是我朋友带我去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不用门票，大概是我就是那时候看过演唱会就是很少很少，所以完全被那个场子震撼住了。就觉得哇哦，三个就是仙女这样子。然后这首歌一下的时候，我想说天哪，怎么会这首歌？后来不对，他们在舞台上，这首歌在舞台上 就是很漂亮，整个画面感很漂亮，然后就是旋律也特加倍的好听，加倍翻倍，不是加倍翻倍的好听。然后我就觉得哇，然后我最近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歌也是需要舞台的。 嗯，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表演嘛。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然后我就在想一下说，有没有类似像这首歌，像《美丽新世界》，就是像我说的，你如果自己去点出来听，不要看 MV， 不要看什么，就是听那个音乐而已。我真的有一点听不下去，然后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对不起，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歌的问题，也不是演唱者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好害怕被打， 你会掉粉，还会被攻击。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 除了掉粉之外，还会被黑，会被锁定，网军会来骂我。婉君会来骂我。好了，反正 anyway 我就觉得说，对。然后还有一首歌就是，因为我最近很迷《明日之子》的主题曲、嗯，他们第一季就有主题曲，第二季有主题曲。我发现他们有时候在片尾的时候，或是中间加了这首歌，完全也是听不进去。后来用那些参赛者的人的嘴巴，然后唱出来，唱出不同的和声，或是不同的气势的时候，我觉得哇，原来这首歌也是需要舞台的，就是那种感觉。 嗯，我正想要说， 可以理解。 我正想要，嗯、我觉得我不只跟希姐有喵电感应，我可能。 是吗？ 也慢慢开始跟蓝豆丝有喵电感应。我正想要讲， 我们一起学。 我正想要讲华晨宇他的歌、嗯。我在影片上看的时候，我真的是给他超过100分的评价、 嗯。真假的？ 然后我就会 台的， 会 repeat 好几次，但是呢，我把画面关掉，只听歌的时候，瞬间减60分哎、 欸，只剩下40分了，还不及格。 这个歌好像我怎么昨天一直听呢？就是那个落差非常非常的大，就有你刚才说的那一种，就是它需要舞台的堆叠跟一种表演艺术、 画面感、 综合性的表演艺术。 真的，有些歌就真的需要这样。 然后加上对岸的舞台技术啊，灯光效果、啊、越来越发达了， 真的 已经是世界级的水平，可能是因为办过奥运吧，那个舞台的那种效果，真的是世界级的水平，所以整体来说，那个歌即使合格分数，但搭配那个舞台效果，整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能够在2000几年、2010、2002年的时候就见证 SHE 的美丽新世界在舞台上面的一种震撼力，表示他们能够成为天团，不是没有原因的。哎，是这样吗？ 真的，而且就是他们的发行量很大，他们的产值很高嘛，对，产量很多，然后不是每一首歌你都会认真去听的吧？有些人会，像我比较偷懒，我不会，我只会选那个主打歌，或是大家觉得第五首好听，我就只听第五首。对，我又 很害怕，很害怕的解释。 对， 好可怕哦！ 你是有 节目有，你是有阴影？你最近发生什么事吗？ 我很怕被锁定人身攻击，因为我真的觉得网络世界很可怕，霸凌一个人不需要你。就是以前在学校被霸凌或是什么言语暴力或什么，至少那个人敢在你面前讲你，或是那个人敢对在你面前动手，但是现在不需要现在那个人完全不，你可能也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或是你也不知道我家在哪里，但是你就可以攻击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世界。对，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会特别说到美丽新世界，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大家都需要再去听一下这首歌，就是唤醒一下你纯真的人性， 你美好那一面的人性、嗯、人性，对，因为我觉得 强打、欸、 现在真的太可怕了。哎、嗯欸，我好厉害哦，我应该去帮人家助选之类的， 真的 真的 支持 SHE 就是支持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新世界，对啊，这业配好高级哦。没有啦，就是嗯，对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要这首歌，然后想要这首歌需要一个舞台的概念。对， 嗯、美丽新世界的作词作曲都是李天龙先生。 嗯、哦、 你是不是有一种很熟悉的 又姓李 真的是人中之龙嘛对嗯好啊好啊有点那个扯远了扯远了好那我就顺着蓝豆丝的话继续讲下去因为蓝豆丝提到了 SHE 我觉得某种程度在21世纪的初期呢应该算是一个女团传奇吧嗯，算是蛮有代表性的 SHE 啊、嗯、 哦对我以为你说还有、啊、 还是你的年代是那个少女队还是什么 火箭少女还是谁Fall in Love、 嗯欸、其实我就是要讲火箭少女就你帮我破梗好 OKOK、okay, okay 欸、 你自己讲火箭少女 我是说少女队 哦哦哦 sorry 少女队是什么？有少女队这种东西？ 火箭少女啊，少女队是邝明杰，是吗？是邝明杰他们吗？ 是徐若瑄。 哦，是徐若瑄。那邝明杰他们是 吴佩瑜跟王思涵。嗯，哎、欸，糟糕了，这样好像暴露我年纪。不过那个时候呢，我才幼稚园而已。嗯 ，OK OK， 没事的，没事的，哦，没事的。哦、OK 好啦来拉回来拉回来我想要分享的是火箭少女对、啊、其实我对他们呢十分的不熟那我之所以会想要分享他们的歌曲呢是因为前阵子啊在查一些健身的影片跟教学因为我最近在做健身对然后哎哎、嗯、额外插一句题外话这礼拜啊有 是 不认识的服务人就是那个服务业服务人员在跟我介绍东西的时候呢说诶先生你是不是有在健身啊 他怎么知道 哦我觉得我终于有成果了不再只是那个蹲马步的阶段了好高兴哦虽然只是 他怎么知道你有健身 只是这个礼拜的一个人但这一个人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好这是题外话好拉回来诶总之呢就是我在查这个健身影片的时候就查到火箭少女的一首歌曲叫做卡路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没有 整体来说呢它就是一部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就是告诉大家要运动啦要健身啦然后要坚持下去然后你才能够克服这个卡路里、哦、达到一个完美的自己能够认同的身材、哦、自己能够认同的身材诶我了解我其实也是很谨慎的一个人我跟蓝豆是有点像诶其实呢什么样子的身材是好不是瘦就是好哦也不是胖就是好 哦, 哦是自己觉得健康的那个状态才是好的、哦、所以说诶嗯虽然是卡路里这件事情、欸、但是每个人的心中有一把尺只要让自己觉得舒服自在的那个状态就是好的好那我听了这首歌呢、嗯、就觉得很励志相当的洗脑、哦、一连呢就听了三次五次最终终于受不了把它关掉了因为毕竟还是有点吵就是一群、哦、一群少女火箭少女大概有 十二个人 十几个，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认识他们吗？ 十一个，哎，是， 因为他们在帮那个《明日之子》第二季的时候有助攻，就是晋级的选手一个搭配一个，然后来唱一首歌这样子。他们就挑八个人还是六个人出来这样子， 然后就帮明日之子助攻，就两个人搭配一手这样子。因为明日之子都男生嘛，就搭配一个女生，所以我特别认识了火箭少女101。在这个之前，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而且他们全名是火箭少女101。 嗯，其实还蛮可爱的， 是叫火箭少女是可爱，可是里面啊，我啊，不行不行，这更可怕，这个对啊，那个小指头动一动我就死掉了。对，我没事。 哦，小心，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 我没事。 OK 的， 我 pass。 OK 的，其实我没有想要再针对这个团体做过多的说明，我只是想要说，哎，其实呢是一个很有趣的团，也分享给大家认识。 对， 对，分享给大家认识。嗯，然后，哎，我另外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因为我查到一个 YouTuber。这影片呢，他在讨论《卡路里》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分配。 嗯， 哦，就是因为毕竟有十一个团员，我确认十一个团员。好，哦，那每一个人呢都会唱，哎，有第一句是谁唱啊？第二句是谁唱啊？合唱啊？合唱是哪些人合唱呢？啊 ，rap 要谁唱呢？啊，结尾尾声的部分要谁唱呢？副歌最嗨的部分谁来唱呢？嗯，啊，怎么样来分配呢？才能够分配的好？哎，就有一个统计表哦。当然，这统计表是一个 YouTube 的影片，上面就针对这首歌，一边播，然后一边下面就加总。哎，小梦啊，啊 ，Yummy 啊，哎，每个人唱了几秒这样子。哦，然后就算出来，哎，好像这个杨超越小朋友 没有唱到歌吗？ 那唱的秒数好像不超过十秒，哎。 真假的，但是我刚才本来想讲他，欸，可是我们不能讲他，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人气最高。 真的啊， 他人气最高，真的。 那， 而且 那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 Yummy 跟 Yummy 好像不错， Yummy 好像本来，欸， Yummy 应该不错吧，他是团长吗？还是队长？队长，火箭少女特工队101，火箭少女101之类的。 好， 他是队长吧？ 嗯嗯，对，他是队长，他年纪最大。哎，糟糕，这句话有没有贬义啊？ 哦，没有，他年纪较长。哎，不行，也不行。 哦，我觉得我们都太谨慎了。总而言之，总之呢，就是歌词分配部分有三个小朋友呢，秒数比较短啊，比较长的大概就十几二十秒，平均分配的话十几二十秒，一首四分多钟的歌，能够有这样子的。啊，不对，是两分多钟的歌，我能够有这样子的分配，我觉得哎，超过十几秒都算不错。可是低于五秒的是怎么样呢？思考不能。 他没有唱歌吗？还是只是合唱？ 他甚至只是嗯啊，就这样就带过，这样算一句。 可是你不是？我觉得搞不好他有和声，只是镜头没有 take 到他，那个人就没有把它放进去吧？ 嗯，好吧。 有可能，但是我真的必须说，他真的人气最强，而且他，唉， 好， 大家如果有去看《明日之子》第二季的人，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嗯，好了，反正我觉得他 要连广告一起看， 广告一起看， 他是广告数最多的。 哦， 每一咖都有他，每一咖哦， 嗯， 很厉害，他很厉害。 我觉得我应该还会持续的再 follow 他们，我因为觉得很有趣。 你可以再持续关注一下，谢谢。 嗯，好的，好的，好。那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样，哎，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然后也还蛮励志的。如果大家想要做做运动啦，好，克服自己的不想运动、懒散的那样子的态度啊，或者是有人邀你去拍照，然后你不想拍照，哦，我觉得听这首歌。会让你隔天会想要说，我应该要振作起来，我怎么能够被睡眠打败呢？瞌睡虫打败呢？我应该要起来去拍照，它是可以达到这个功效的。 真的假的？ 是 OK 的啦， 播啊 ，OK 的 OK 的，只是有一点嬉闹，稍微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催眠嬉闹。 所以你今天分享的是一首洗脑歌就对了。 嗯，算是洗脑歌。 哇，洗脑歌我超多首。 之前那个滑板鞋我偶尔还是会听。 哦，对对对，也是。 嗯，哎，好啦，那我们就把时间留给这个 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杨超越就是希杰你就只打算讲个五秒吗？六秒啊， 没有 啦，他是先去喝咖啡啦， 就因为我没看那个节目所以就插不上话，就是但是因为我说了，因为我平常不听歌的，所以我补偿给各位观众，如果还有在听这个节目的人啊，跟你们讲一个另外额外的近况，小小的，就是啊，像我们、 wow， 我们录这集的时候是2018年的10月31号，就在昨礼拜三、哦、昨天的时候呢，威力彩已经高达了大概12点多亿、嗯、 12.7亿 的价格，那就在昨天啊、欸、还没开奖前的凌晨、哦、我在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大家知道 几号几号快跟我讲 这个梦跟威力彩没有关系、哦、但是大家知道我每一期的大乐透、嗯、大乐透跟威力彩不一样的，大乐透我都会买200块就是四组号码，我梦到的是我在对大乐透的号码、嗯、然后呢四组号码才对第一组而已哦，第一组就已经对中了四个一般号加一个特别号， 哇、wow！ 对，我在 哇，大乐透什么有特别号？ 大乐透有个特别号啊，然后对， 有 然后我做的那个梦就跟我刚刚那样那个反应一样，梦里头的我就哇，天哪天哪，这个数字应该也是万八块，然后因为那个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是做梦吗？ 做梦啊！我刚刚说的凌晨做梦、 啊。Oh my god！ 我看你刚才有没有认真？他就说凌晨 的时候专心听，老师在教你东西的时候，你要专心学。 你看，你又惹恼师兄了，你又惹恼师兄。 你刚刚在听的时候，你现在眼睛在看什么？ 18同人阵。 来，师弟，你告诉我，你现在电脑萤幕里头是什么？ 你知道我 Google 什么吗？Google 奖金分配，奖金分配认四号加特别号，单注奖金10820块。 真的得罪了方丈就别想走了。 对对对，万把块吗 ？Oh my god！ 万把块吗？ 我还想说怎么这么少，一万块应该至少要有个百万等级吧？ 嗯，好啦， 双重的打击耶。 我刚刚在梦，我那个时候在梦中啊，就是像你这样兴奋，然后。就是那个太大脑在兴奋的时候会分泌那个大量的马内啡啊，我被那个冲出来的马内啡啊，这个兴奋啊，因为太满了，所以我大概在这个梦境中大概3秒后它就充满我的大脑，然后我就被这个兴奋感弄醒了、你知道弄醒那才3秒，天啊，我的开心才3秒，我就发现这是梦境，你知道那种崩溃感吗？他说有，这已经是我人生中第三次做梦梦到中乐透大奖，然后结果发现是一场梦，非常的难过，因为这是第三次了，然后我就很不爽的继续睡了。但是 我觉得你的不爽跟我刚才的不爽应该是一样的不爽、 啊、然后 对, 对, 对 Oh my god， 我 刚刚重现了你的不爽。 但是我这个梦到这个刚刚那个故事，你以为我这样就结束吗？不，我就因为昨天就是礼拜二，礼拜二就是对大的晚上就是对大的头，所以我因为做了这个好梦，虽然很让我失望，但是我对昨天的那一场大的头对讲非常的期待，因为我怕美梦会成真呐、啊。结果呢，果然也是第一组号码，好、嗯，哎、哦欸、中了，又中了，特别号中了。 就这样 ，Oh my god！ 就这样子，就是400块。 啊哈哈！2+1，4吧？哇哦，好棒哦！ 也不错啦，也不错啦。 大概就是这样。 有弥补你睡梦中被吵醒、 一点点，对。好啦，那我们。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残酷的。我补充一下，我觉得一点小小失落的心情，就是五个号码中奖，中五个一般号，跟中五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奖金差到60倍， 对啊， 50倍，哎， 几率也翻倍吧，翻倍很多，我觉得。 几率也是差了四五十倍啦，确实是啦。 对啊， 至少四五十倍，好吧，啊、好吧。 大家赶快回去做梦，快点快点、嗯，明天又要买了、嗯，能不能不要上班就看这一档了、嗯？我觉得我排了很久了，好像从十几年前就开始有那种大乐透、威力彩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什么都很多期都没有人中，然后大家就去买二三十亿都有啊。我觉得差不多要轮到我了吧，排也要排到吧。 那我怎么办？那我怎么办？ 是吧？你不一样，你不一样， 你 罪孽太深重， 你现在是要插队 我做比较多好事，我要走在前面。我插队会被人家弄拿去录那个女王头的那个椒盐，那个岩石。大家有看那个新闻吗？ 那个新闻我看到了，那个新闻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十分的有趣。我导游被拿去录， 就在你们公 录岩石， 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新闻。 贵公司的附近。我觉得不要让大家去看好了，但是因为我们多说多错，搞不好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只是就新闻的语那个文字来解读。 新闻其实有时候 可能、 嗯、不准不准， 对 对 对，我觉得会不准啊。我觉得大家去想象，但是我觉得那个画面感、 啊，有些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新闻呢、啊。就是如果想知道，朋友就去搜寻。 不可能，我跟你讲，明天新闻一定会狂播。 搜寻陆客野柳，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新闻， 这样就有了，好吗？ 导游，对，陆客也有导流，导游插队，谢谢。嗯， 惨惨惨，好， 真的很惨 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样稀里糊涂了，也是录到了这个时段。嗯， 我们很想分享很多东西给大家，但是每次迫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是如此丰富的人。如此丰富的人， 真的， 嗯，好的， 就是很多话匣子不会干聊，没有干聊。 嗯，欸，其实我在这边再呼吁一下好了，把几个东西呼吁一下，就是呢，我们的节目呢是挂载在这个八宝网络广播平台，哦，然后呢，我也有挂在这个 WordPress 上面，哦，算是 WordPress 吧。然后呢，也有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有一个我们的专属的频道，哦，然后呢，我们的希杰呢，他也有一个这个 Travel Video 台湾旅行影片互助交流团，哦，这些呢都非常的欢迎大家。好，哦，最后还有一个脸书的，哦，粉丝专页，哦，如果大家有兴趣，哦，想要来追踪一下。留个言，或者是想要分享自己的心情，哦，或者针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样子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些平台上面去跟我们产生互动。 我们很欢迎各种各样的留言哦，但是如果要攻击的话，不用攻击的太用力，因为你攻击一点点，我们就会觉得很痛了，所以不用攻击 的 太用力。 这是真的，因为我跟大家讲，南斗士是玻璃心啊，真的是不要看他好像很强悍，但是他其实就是一个玻璃，你知道公鸡他哭啊，我跟你讲，对不对，蓝老师？晚上偷偷在哭，晚上 哭 因为你又爱面子，所以你就会晚上偷偷哭啊。然后隔天同事会，都是喊你的，是那个眼睛怎么肿肿的这样，然后你就气个半死。对， 就关你屁事那样。 对，大家， 是你关你屁事， 就冲着我和维刚来就好了，好吧？就算是。难道是说实话， 冲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就好，冲着我们来就好，OK 的，我们可以承受。 我完全没有在客气的，完全没有在客气，也就冲着你们去吧。 嗯，好的， 对， 好了好了，好，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啦啊，OK， 好喽，大家晚安， 拜拜， 祝大家都中二奖，因为头奖是我的， 哇哦， 拜拜。